热感飞弹。江波涛已经可以听到飞弹呼啸而来的呼鸣声，但是正在操作星云波动剑的他实在没办法再操作无浪去闪避。热感飞弹的爆炸范围不是扭扭腰侧侧身就可以避过的，非得有大幅度的位移不可。闪避还是抢出星云波动剑，二者只能选其一。闪避还是来得及的，但星云波动剑就此终止将是必然，而抢出星云波动剑却也没有十拿九稳的把握，万一失败彻底得不偿失。该怎么办？一瞬间无数人脑中闪过各种各样的念头，但是场上江波涛的无浪毅然不动，波动之力继续源源不断地从短剑天链上送出，他没有任何犹豫，选择了抢出星云波动剑。来得及吗？飞弹坠下，无浪挥臂转剑，完成这次星云波动剑的最后一个动作。轰！蘑菇云掀起了，强大的冲击力将四下的垃圾堆排山倒海般的推开，而无浪这一下正处在爆炸的中心，竟被这一爆炸的冲击波给掀向了半空。星云波动剑呢？被截断了吗？不，并没有。蘑菇云掀起的瞬间，被注入星云波动剑的垃圾堆突然渗出了光芒，波动之力扩散开去，将这一堆垃圾彻底掀开，好像一个被打碎的魔方似的，一团一团的四分五裂起来。一枪穿云、君莫笑两个角色突然就这样出现在所有人的视线里。一枪穿云豁免星云波动剑的伤害，但无法抵御热感飞弹的冲击力。君莫笑不受热感飞弹的爆炸影响，却被星云波动剑的波动之力绞杀上天。三个角色都受到了攻击波及，只有苏沐橙的沐浴成风丝毫不受这边形势的影响。炮火继续在轰鸣中落下，方才君莫笑的火力支援转眼就成了最大攻击发起点。爆炸接连围绕着一枪穿云，显然苏沐橙还是想继续将一枪穿云作为攻击的重点。但是已经不受任何钳制的周泽楷又怎会轻易被远程火力轰中？流畅的一个瘦身操作，一枪穿云在被毁的一片狼藉的垃圾中翻滚起身，双臂胸前交叉，双枪开火，竟是同时攻击起了君莫笑和沐雨成风两个人。操作很精彩，不过双枪分析两个目标，火力上就弱了一半。对于职业选手来说，这已经不是多可怕的威胁。无论叶修还是苏沐橙都应对有余，只是通过这样一波威胁不算太大的抢攻，周泽楷却重新找回了节奏，再不像之前那样被动。江波涛趁势也将无浪稳住，他的攻击距离不可能威胁到沐雨成风，君莫笑是他唯一的攻击指向，波动剑一式又一式地发动着。双方互有攻守，场面依旧精彩。一边是为轮回拿下二连冠的周江组合，一边连续四赛季蝉联最佳搭档但就是没能一起捧起冠军奖杯的叶修和苏沐橙。两队超级组合完全没有让观众失望，打得高潮迭起。但是这份精彩对于眼下的场上形势来说却只是平衡住了局面，而无法成为什么突破口。这场二对二的局部对决不是靠一波两波攻势就可以分出胜负的。赛点在哪里？潘林和李一博分析着这个问题，导播则根据两人讨论到的方向切换着转播画面，而现场观众这时候无疑是幸福的，他们不只拥有全息投影的大范围画面，更有现场的多个电子大屏幕呈现的多个细节。正因为如此，他们此时远没有电视机前的观众专注，就在电视机前的观众还要纠结于周泽楷、江波涛和叶修、苏沐橙这组二对二会打成什么样的时候，他们却有更多的问题要去关注。孙翔的一叶知秋能不能追到安文艺的小手冰凉？轮回的另两位选手什么时候也能如天降奇兵般的给予废料库中的三位以援手？鉴于现场更多的是轮回粉丝，所以对于这一个问题他们尤其要关注一些。吕博远、 方明华这二人虽然暂时还没有到达废料库这段，但也绝不是对这边的情况毫不知情。多线作战的，各线的选手要互相通报情况，以便从全局上整理局面，进行变化和调整，这是十分必要的。所以废料库里无论是三对一时，还是被乔一帆、安文义再到苏慕城的支援接连扰乱节奏，他们二人都有在频道里大致了解到，他们应当过来支援，这是毫无疑问的。全场观众也期待着他们可以成为神来之笔，但是方瑞和他的海无量成了这万众期待的神来之笔最大的阻碍。他在将苏慕城的沐浴成风送至差不多后，就在必经之地埋伏下来，所等的就是吕伯远和方明华。几乎就在苏慕城的沐浴成风冲进废料库开始助攻时，吕伯远和方明华的角色匆匆经过了这里。此时他们正巧也看到了频道里江波涛发来有关苏慕城到阵的情况，没有提到方瑞。这是两人看到这消息后立即就注意到的一个问题。比赛时对内信息的交流是一定要及时准确的，江波涛如果有看到方瑞的海无量，是必然要在消息里提到，没看到那就一定是没出现。但是二人同样也没有发现海无量，两人连忙将这信息反馈回去。因为废料库的地形他们是清楚的，方瑞那家伙的猥琐更不用说，江波涛的信息只说明了他们还没有发现海无量，但并不意味着方瑞一定还没到。星星的支援很有层次，这方瑞极有可能是进行后没有立即现身，而是要找时机来发动决定性的一击。结果他们刚把方瑞的消息发出去，方瑞就猥琐地对他二人发动了偷袭。两人慌忙又重新送出方瑞出现的消息，更正先前的情报，这是非常重要的。错误的情报会导致那边的选手对形势做出误判，而后二对一的战斗展开，没有人太觉得这形势有多严峻。方瑞留下来的偷袭在大家看也就是拖延些许时间罢了，以埋伏点和废料库之间不远的距离来看，这恐怕不至于产生什么判定性的困扰。毕竟轮回这边只要吕伯远稍稍缠住方瑞，放方明华的牧师先离开，那这偷袭就已经全无意义了。道理很简单，但问题他们没做到。方瑞从一开始的攻击指向就特别明确，就是方明华的牧师笑歌自若。海无量在二人走过以后悄悄出现在他们身后，然后捉云手。但是方瑞小瞧了轮回二人的戒心，他们的视角并没有就此不回头。方明华转视角看到，立即操作笑歌自若闪避，吕伯远立即察觉，做得更绝，直接让他的云山乱堵到了笑歌自若身前。他们考虑到了方瑞进了废料库却不露面的可能性，但也想到了这家伙埋伏在外牵制他们的可能性，因为方瑞是那样的猥琐，如何去揣摩都不过分。而对于针对他们的牵制骚扰，两人显然早有想法。一察觉，吕伯远直接上云山乱的身体去掩护，方明华也一点不含糊，笑歌自若继续移动，要把方瑞留给吕伯远一个人去对付。 哪儿跑？ 公众频道一直挺安静的，直至方瑞这一动手，消息又出现了。方明华当然不会因为他一句垃圾话就真不跑了，方瑞这消息说实话对眼前人没有任何效果的，更多的是干扰另一端看不到这边情况的选手们的心神。至于有没有干扰到，方瑞就不操心了。捉云手被吕伯远的云山乱死死封住，方瑞当然不可能把一个柔道捉进怀，那倒是随了吕伯远的意了。捉云手立即被取消，海无量快步冲上，压低的身形弥漫着一股子的猥琐。吕伯远操作着云山乱上前拦截，而对方这压低的猥琐身形在他看来确实有点碍眼。方瑞的这种猥琐流的移动也是经过专家论证的，大家也纷纷认同这种缩身移动的科学性。对于荣耀这么一个操作性极强的游戏来说，这样缩紧身形就等于缩减了对手的攻击点， 所以这种方式也并不说是只有方瑞在采用，但是只有这家伙运用起来，大家除了猥琐就想不到其他形容词。缩身移动的角色一经他手，就透着一股子獐头鼠目。吕伯远看着眼前这对手，也不得不调整云山乱的姿势。正常情况下，提双手就可以提到双肩，被方瑞压得都快到地上推土去了。云山乱此时想抓取目标，出手那得斜向下，距离角度那和面对一个正常对手都不一样。冲上！吕伯远选择了主动出击，试图更积极地掌控住局面。云山乱的身子也半弓着，双臂垂在身前，像只大猩猩。但是针对海无量的姿势，他这姿态无疑更方便抓取。两个角色之间的距离急速拉近，吕伯远始终注视着海无量双手的存在性，只要稍有变化，来了！海无量那边突然手一藏，吕伯远顿时就知道攻击要来，气波弹，一击推向云山乱的脸面。吕伯远只觉得眼前一片亮光，干扰视角的手法，老梗了。云山乱脑袋微侧，视角已经恢复，双臂已经撑开，就朝着海无量抱去。结果就见海无量身子一拧，就要从云山乱身侧避过。吕伯远自然早就料到会有如此变化，也是变相调整。好快！谁想海无量突然变速，以更快的速度嗖一下就从云山乱的手旁掠了过去。云体，风身。